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北京广播电视台2018年度节目创新奖颁奖仪式暨年度优秀节目分享会举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8件作品获创新奖，请听报道。 有请获奖代表上台，有请他们。 节目栏目创新奖评选以创新性为衡量的首要标准，将广播电视和新媒体作品放在一个标准下同台竞技。在本年度的105件参评作品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12345我们在行动，新闻广播思维北京等22件作品分别荣获栏目创新奖、节目创新奖等8大类奖项。其中北京电视台你从井冈山走来节目获得重大主题宣传创新奖银奖，制片人黄伟说， 这部作品能够获奖呢，我个人认为呢，是我们档案栏目呢在操作层面的又一次脑洞大开吧，邀请到了近100位的井冈红军人物的后人来担任我们档案的特邀讲述人，真正的能够做到了寓情于史，寓理于实。 今年北京广播电视台致力于内容生产守正创新，照亮新闻深处等优秀作品荣获中国新闻奖等奖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节目主持人制作人段玉龙说， 从人的这个本性来讲，如果一个事情跟他有关，另外让他也觉得有趣，他可能就会有主动的意愿去参与，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获奖节目真加意识其实也是这么做的，很希望说可以让更多人在听广播的时候收获到欢乐，同时呢感受到科学的魅力。 北京广播电视台媒体管理部主任张东林表示， 今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创新奖第7年的颁发，其中呢比较鲜明的特点呢就是增加了对融媒体产品融合创新报道的这种奖励，另外一个呢是加大了对重大主题宣传创新的奖励。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体现了媒体发展的趋势，更加彰显了首都媒体的职责担当。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话剧《哈姆雷特》将于本月28号到12月5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第6届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及项目推介会近日在北京举行，3地近100家文创企业代表和部分金融投资机构参会，推动京津冀文创项目合作对接，促进项目资源、文创技术和人才培训等方面的互利共享。首部《中国城市创新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指出，今年北京、上海、深圳位列中国城市创新竞争力排名的前3位，在具体指标的排名当中，北京都名列前茅。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有逐渐不利的趋势，大气透明度会慢慢下降，天空少了一些蓝色基调，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并应避免大量运动的户外活动。另外，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预计为-3度上下，远郊区及山区的气温会更低，天气寒冷，早晚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东部、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三度到十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明天中午前后扩散条件和大气透明度下降，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神奇动物第二部上映，续写第一部会有哪些更好玩的故事？挣扎在人生道路上的无名之辈，没有流量演员，却又如何能圈粉无数？带给人欢乐的憨豆先生重出江湖，又会有哪些精彩的剧情？不少超大制作影片也正在赶往院线的路上，年底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盘点近期电影市场。北京时间的20:07，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儿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近期的电影哈，还是请来了老朋友。话不多说，先来请出我们的影评人小爱，欢迎小爱。 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小爱。 嗯，就是感觉突然间一下子到了年底吧，天儿冷下去了，但电影院热起来了，好多片子感觉想赶去看。 对，其实在前面的两个月呢，电影市场是相对来讲会冷一些，但是从11月开始呢，这个市场似乎是被以进口大片为代表的一些电影呢又带来了一个强心剂。所以实际上在最近的两三个星期，我感觉周围的朋友大家的观影的热潮还是挺高的。对， 嗯，就感觉一下子到了这个年底之后，就是这个大片看不过来了。因为你看有很多咱们上次提到的一些大片都是在年底会出现，然后还有就是近期已经上映的了，神奇动物、憨豆先生，然后还有就是异军突，我觉得是异军突起吧，我不知道小爱怎么感觉哈，像这无名之辈等等吧， 对， 其实都获得了还不错的口碑哈。 对对，无名之辈其实是一匹黑马来的，其实它刚刚上映的时候，它的票房包括它的知名度包括它的口碑其实都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呢从上映第一天开始呢，就是业内的口碑就非常的好。然后到了第三天第四天，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排片是急速上升。然后我周围的人看过之后呢，也在跟我在讨论说，哎，觉得很长时间以来啊，国产的喜剧电影好像没有这么突出的所以无名之辈真的是一匹黑马杀出来的。然后里面的两个演员呢也是非常受到观众的认可，一个是张宇，一个是任素汐。那么除了国产的这个电影呢，我想可能大部分吸引观众目光的呢还是好莱坞的一些引进片哈，包括毒液，包括现在正在热映的神奇动物2、格林沃德之罪。对，然后还有最近这两天刚刚上映的一些电影呢，其实大家也都是比较的关注。 那我想今天呢，可能我自己想和大家分享的呢，还是《神奇动物二：格林沃德之罪》。 嗯，因为第一部我看了，然后就觉得他没讲完嘛，那个故事，而且第一部看起来也很好玩，就它是一部很轻松的电影。它跟那种好莱坞大片的那种我们说爆米花电影还不太一样。就那部电影看着你又觉得很可爱，因为会时不时的出一些小梗， 小动物， 对对对，一些小动物，一些小梗，然后又会有些小麻烦，然后你就会觉得看起来很轻松。所以一直也很期待第二部出现哈。 嗯，这个神奇动物这个系列呢，它是总共规划中是有五部。罗琳 J.K. 罗琳啊，也就是 Harry Potter 的这个作者，罗琳阿姨亲自上阵做这个电影的编剧。那么第一部呢，是从2016年两年前开始，我们先看到了《神奇动物在哪里》。那我想那一部影片呢，它是作为前作，首先它是架构了神奇动物这个系列的一个世界观。然后到了今天呢，《神奇动物二：格林沃德之罪》呢，用我自己的话来形容呢，它应该是给出了一个人物小传，一个人物的脸谱。因为在这部影片当中呢，它出现的人物非常的众多，包括它人物之间的这种相互的互动的关系，他们身世的背景之间的这种前生今世的相互的纠葛，其实是很复杂的。所以呢，罗琳用了整个一部电影的时间，他去推出所有的这些人物去做人物介绍。我想呢，他可能是在为接下来的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再做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铺设。对，那么整个这五部电影呢，它基本上规划是两年一部，一直到2024年大家会看到神奇动物五。那在神奇动物五当中呢，应该是会出现就是影片中非常重要的两个角色，格林沃德和邓布利多他们之间的一个决战。那么整个这个故事它的设定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当成是HP 就是哈利波特系列的一个前传来看就对了。因为这里面出现的人物里面出现的故事的背景的设定，包括里面出现的所有的彩蛋，所有的梗，包括一些核心的道具，出现的小动物，他们念的咒语，然后每一个图标，他们都是从哈利波特的系列关联而来的。所以其实它是哈利波特系列的一个延展，只不过就是它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嗯， 对。那么从时间点上呢，哈利波特的前八部电影呢，应该是第一部是从2001年开始啊，一直到2011年。那么他讲的故事呢，是发生在哈利就是神奇动物的这个背景设定的50多年之后。所以我们现在讲看到的《神奇动物二》呢，其实它是回到了1927年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这个时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么同时呢，也是伏地魔出生的差不多的那个年代，就是在《哈利波特》系列当中，所有的哈迷都知道啊，伏地魔是大家就是闻风丧胆的一个 对 最大的一个黑巫师，就很可怕。 第一部开始就是导致《哈利波特》成为《哈利波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伏地魔。 伏地魔，对对对。那么他呢，他在1926年12月31号出生了。那么我们这个影片呢，就是在他出生的这一段时期内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背景。那么谈到神奇动物二呢，我想可能这里面大家的观感会有两个不同的反应。一方面呢，就是熟悉哈利波特书迷和影迷的朋友们，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愉快啊，就是你会首先从主题音乐到里面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到里面出现的各种彩蛋，就大家会有那种挖掘到宝藏的那种亲切感，那种惊喜感，就大家会满足于又能够重新回到那个魔法世界的那种情绪。但是呢，同时呢，就是这个电影坦白说，它对于不是哈利波特的书迷和影迷的观众朋友来讲呢，其实它是非常的不友好，非常不友善的。因为J.K. 罗琳阿姨基本上我想她没有考虑就是普通的观众，他 就不是哈迷就不要看了， 他完全没有考虑非哈迷的感受，就是在他的所有的这个故事当中，所有的情节当中，他没有任何的刻意的对于背景的交代，他一直是在埋，一直是在埋。所以呢，就是而且 大卫在拍这个影片，在导演在拍的时候呢，他从他的拍摄的方式上来讲呢，其实也是采用了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拍摄的方法。影片里面呢是多线叙事，因为他出现的人物非常的多，所以呢每一场人物出来，每场戏出来呢，其实相对来讲他都是剪的会比较碎一些，然后每一队人和每一队人出来，它又是一个多线的一个并进的一个情形。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呈现当中呢，它在剪辑上呢又是做了一种交叉剪辑，所以多线叙事 就不明白，就更不明白了。 对对对，然后不停的出现一些人物，然后这里面有一些人物呢，它是出现在以前的前作当中，但是同样呢，它也会把前作当中一些不为人所关注的一些人物呢，把他的身世背景再做一个深耕细作，再做一个深入的挖掘。所以在整个这个影片当中，可能我们真的会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去读一个神奇动物，或者干脆我们就叫它是哈利波特系列的一个人物家族的脸谱。如果说我们不知道这里面谁是谁的话，就是真的，特别是很多女生，就大家就会觉得啊，太茫然了，就是总结出来就是三个问题，就很茫然。第一，我不知道他们是谁；第二，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第三，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向何方，就大家会这样。所以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这个影片，如果你准备去看的话呢，可能你不需要去把前面的八部哈利波特的电影系列去重新翻出来去看一遍，但是呢，就是第一部2016年的那一部《神奇动物在哪里》，我觉得你可以再看一看，我觉得可能能够去获取一些相应的一些背景。因为这一部呢，它是延续了第一部《神奇动物在哪里》的那个结局，然后同时呢，它也承接着之后的一些新展开的一些故事，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对，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咱们今天来做一个导赏啊，就是说有哪些点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因为其实即使是J.K. 罗琳的迷妹迷弟，或者说是这个哈利波特的迷妹迷弟，其实也有一些是不同等级的，就跟咱们上次说到金庸的那个迷是一样的。就有人可能迷到就这个人的前世今生，然后他爸爸是谁，他为什么会有这门武功都知道，但有些呢可能就是只是说大概知道这个剧情，了解剧情而已啊。就说看这部电影我们大概要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罗琳的哈利波特的这魔法世界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很多很多的梗。也许有些人他只是知道一个大体的故事啊，比如说我这个比赛啊，这个什么什么比赛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也许我只是知道哦，这个罗琳干了什么，这黑魔法干了什么，伏地魔干了什么，而邓布利多为什么就死了，可能只是知道这些事情， 对对， 其他的就不知道。就我们要了解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我觉得还蛮细碎的，就是没有办法，就是用简单的语言去给大家去做一个总结。我们试图去给大家做一些注解啊，就是整个这个《神奇动物二》这个影片呢，其实它的主线是围绕着影片当中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漠然者。那我们在讲这个人之前呢，首先大家要知道什么叫漠然者。漠然者呢，他是一种黑色物质的一种宿主。这个黑色物质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它是寄生在人物的体内，人类的 毒液差不多。 对，我刚想说，咱们之前聊过那个毒液。 对， 那么它寄生在这个人类的体内之后呢，如果说它的宿主在情绪上面受到了一些压力，比如说过度的惊慌、过度的生气啊、过度的兴奋等等的，它都会爆发出一种非常强烈的力量，它可能会伤害它周围的人，而且这个力量会非常非常的强大。那么如果说大家在《神奇动物一》里面看过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在结尾的时候里面有一个人呢，他叫克雷登斯，当时他就是一个漠然者。他当时就是在他非常非常生气愤怒的时候，他引爆了他身处的整个的世界，包括他自己也被炸成了黑色的碎片啊。那么这个影片呢，它其实就是延续着 一当中的那个结尾，就是这个克雷登斯呢，他没有被炸死，他又回来了。当然这个克雷登斯没有被炸死，是因为在一当中呢，其实有一个特写镜头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暗示。那么关于克雷登斯为什么没有被炸死，其实这个是可以先不去做过多的探究，因为这个不是影片的重点。影片的重点呢是告诉你主线就是克雷登斯呢，他这次呢他要来到了巴黎，他要去寻找他自己的身世他的亲生的父母究竟是谁。当然在哈利波特系列的前作当中呢，其实大家都已经等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一年等了可能十年了就是那么在这一部当中结尾呢，J.K. 罗琳他会给大家一个答案，但是依旧作为我来讲，可能我还会去画一个问号，就是真的这个就是他真实的一个身份嘛？那么这个咱们可以待会儿再说。那么围绕着克林登斯他去追寻自己的这个身份这样的一个主线呢，在这个影片当中呢，罗琳阿姨他就给你一个的让他的这些人物呢就粉墨登场，所以首先大家就知道一个定义，就是在 HP 或者说哈利波特的魔法系列当中呢，默然者就是默默然的宿主，默默然就是我们讲那种体内的那种黑色物质， 这必须得提前做下功课了，要不然很多朋友走进影院之后就会懵了。其实第一部就出现了， 对，就是那么为什么就是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默默然他不是谁的身体他都会进去的，他一般会进到那种生性比较孤僻，然后呢可能从小也可能就像那个克雷登斯，他就是他从小他的原生家庭没有给他足够的幸福感，所以他从小就很孤独，然后很没有安全感，就是通常默默然都是寄宿在这样的一些少男少女的体内，然后这些人他就变成了默然者哦。首先大家就知道这个，那么在接下来呢，我想可能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的一些主要的一些人物出发，因为这些人物实际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自己的一个身世和背景，那每一个身世背景实际上就是我们去正确的去理解这个影片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那我们先说的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小雀斑，小雀斑呢，他这次呢，他依旧还是影片的一个主人公，或者是第一主人公。那么他是谁呢？就是他呢，就是在他上一部当中呢，是他去了纽约。他去了纽约，他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神奇动物在哪里》。那么这个小雀斑演的这个纽特是什么人呢？就他是一个神奇动物保护主义者，就他整个的人生都是在去和这些神奇动物建立这种非常亲切的关系，他非常的关爱这些动物，他去领养他们，他和他们对话，而且他非常的愿意去倾其所有去保护这些动物，所以他写了这样的一本书。那么因为他写了这样的一本书呢，那么他就因为somehow因为一些原因呢，他就去到了纽约，然后因为各种阴差阳错各种原因呢，他在纽约呢就在他的帮助之下呢，就让影片当中的一个大反派，其实他也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反派，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格林沃德就被抓捕了，就是在上一集当中就被抓住了那么这一集当中呢，这个时间点就是在格林沃德被追捕之后，被拘留之后呢，这格林沃德3个月之后他又越狱又逃出来了，所以这个影片的时间线是延续着这一点。那么这个小雀斑呢，他又来到了，从纽约又来到了巴黎，就是二的故事的设定是从纽约到了巴黎。那么他到巴黎之后呢，他就收到了一个召唤，召唤他的人呢就是他昔日在魔法学校的老师，就是邓布利多就给了他一个任务，就说你现在一定要去找到一个人，因为这个人的存在就是要么他会伤害别人，要么他会别人会伤害他，所以你一定要去找到这个人。然后这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默默然的宿主克雷登斯。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小雀斑演的这个纽特呢，他又不知不觉的又卷入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阴谋当中。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大家可能要看到一个细节，就是他问这个邓布利多，他说那么既然要对付的人是格林沃德，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你不能自己去然后邓布利多，裘德洛饰演的邓布利多，我非常喜欢，顺便说一下就是 他就告诉小雀斑一句话，他说我不能去。I cannot move on to it. 为什么我不能去呢？这就是埋了一个梗，这个梗就是后面就直接暗指到了他和格林沃德之间的关系。那么他和格林沃德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是一种相爱相杀的关系。这个也是影片当中，我想大家如果不了解背景呢，也是大家必须要知道的一个点。那我们就直接跳过来说格林沃德和邓布利多的关系。就这两个人呢，我觉得简单说就是你就理解为他们从小就是都是两个在魔法学校都是非常聪慧然后非常优异的孩子，两个男孩子。两个人都是非常的有实力，基本上就是那种雄霸一方。然后他们曾经呢就是立下了血誓，这个血誓呢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联手去打拼天下，利用他们的魔法对去打拼天下的。但是呢因为一次意外的事件呢，这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了。这个事件是什么呢？就是格林沃德呢在一场就是意外的打斗之中，他把邓布利多的妹妹给打死了。邓布利多的妹妹呢也是像克雷登斯一样，也是一个默然者，就当时因为他这个默默然在他体内一些无法释放的一些力量，一些原因，使得他的妹妹就死掉了。所以因为自己的妹妹被打死了，所以邓布利多和格林沃德就分道扬镳了。然后这两个人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呢，就是我们在哈利波特系列当中呢可能看到的是就是他们年长以后后面的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神奇动物的系列呢是回到了他们更年轻的一些时候来告诉你为什么会有后面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在时间点是在1945年，就是二战差不多那个时间的时候呢，在一场决战当中，邓布利多呢他把格林沃德给打死不是给打败了。这是神奇动物五最后要告诉大家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大事件，但是在这一集当中还没有出现。这个集当中是告诉你之前的一些事情。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邓布利多和格林沃德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呢，其实是非常的，怎么讲，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在现实社会当中呢，因为妹妹的死呢，他们已经分裂了， 已经结下梁子了， 已经结下梁子。 那之后他又发生什么事儿哈？咱们在下半段当中继续跟大家伙来分享。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近期电影啊，也是帮大家做一些这个导赏。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如果不了解，可能走进电影院呢会觉得一头雾水。今天是请来了影评人小爱，咱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跟大家伙接着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 过节哄老婆开心送什么好？ 开心呀。 我是问送什么？ 我说的就是送开心。 什么意思？ 哄老婆开心当然是送开心麻花。 开心麻花2019爆笑贺岁舞台剧窗前不止明月光，11月20日至12月20日海淀剧院上演。一个坏掉的窗户引发疯狂一夜，惊险连连，谎言不断，一部让你笑到忘我的舞台剧。送开心就送窗前不止明月光，关注开心麻花官方微信优惠购票。 快乐很简单，7.6， 知道吗？999元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 知道。 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知道知道。 除了白橡木家具，还配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知道。 全部大牌建材，还送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 知道。 我再说一点，你肯定不知道，全包圆冬季整装特惠，打电话说密码，冬季大促，还有大件家电送。 这我还真不知道，那电话是 400-606-8866啊，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ol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叫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啥全包？ 装修全包，设计建材施工家具电器灯具窗帘全都包了。 怎么圆？ 全屋实木家具再送全房家电，指甲梦圆了。 实木家具还送家电，那80平米就是8万呗。400-606-8866，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400-606-8866，全包装修当然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邓布利多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是非常好的，有点好基友，然后之后就是因为意外事件他们就分道扬镳，可是这么多年呢其实他们彼此呢其实在内心深处都还是一种相爱相杀的关系。那么但是呢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情感上呢，邓布利多对于格林沃德的喜爱或者爱，我们就用这个词啊，其实是多于格林沃德的。其实邓布利多在内心深处他是非常的 care， 他非常的在意格林沃德，他也是非常的思念他，但是格林沃德可能他更多的心思呢是在自己的野心上。那么邓布利多和格林沃德之间的这种情感关系，他们的之前那些纠葛， 好朋友的这些纠葛， 对，好朋友的纠葛呢，其实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他并没有用一种非常直白的方式呢去告诉你。所以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非常粉丝向的电影，就是你不知道可能也就是不知道了，但是呢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厄里斯魔镜的话呢，你会觉得哇哦，你看到了一个宝藏， 就他俩曾经特别好，他俩曾经是好朋友，然后甚至到了那种就是惺惺相惜啊，而且就是已经到了那种情感深处特别在意对方的那种朋友关系，然后但是后来又闹掰了。 他们有一个血盟嘛，就是血盟，就是他们彼此发誓，邓布利多曾经发下毒誓，就是说他是我一辈子要去守护的一个好朋友好伙伴，如果有一天我背叛他了那我会死，就是他发了这么一个毒誓。也就是因为他这个血盟的存在，所以在影片的开始的时候呢纽特问他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你，他说我不能去。对，但是在影片之后就是在随着剧情的推进呢纽特他随身的这个和他最好的这个小动物叫秀秀，秀秀偷了那个血盟，所以在影片的结尾的时候呢就给大家留了一个留了一个空间和想象的空间，就是邓布利多说也可能也许他会在以后呢去解除那个血盟，就如果他解除了那个血盟之后呢他就可以亲自的去对抗格林沃德了。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在后来1945年的时候是邓布利多他打败了格林沃德，但这个是后话。那么他们俩这种相互的这种情感关系呢，其实在影片当中有一个核心的道具是为大家做了一个暗示。这个核心的道具呢也是一些女性朋友们需要去了解的，它叫厄里斯魔镜。这个厄里斯其实它是英文单词翻译过来的一个音译，英文单词其实是有一个词叫 desire， 在英文当中它讲的是你的欲望，你需要，你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你的欲望。那把 desire 这个词那个字母的拼写反过来呢，就是在英文当中的那个厄里斯，我们中文叫厄里斯魔镜，这是一个镜子的一个名字。那么这个镜子它是有魔法的，就是它当人站在这个镜子前面的时候呢，这个镜子里面反射出来的是你内心深处最渴求的那个人或者事物。所以为什么它是 desire 反过来反射过来嘛，你内心的这个欲望的反射。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彩蛋，就是它是关联到那个 Harry Potter 的前作，就是在哈利波特当中呢，哈利小时候他是喜欢站在那个镜子前面去照镜子。那么当哈利波特他站在这个镜子前面的时候呢，镜子里面出现的是他的父母。那么就是说明他内心深处他是非常思念他的父母的。那么曾经在前作当中呢，曾经邓布利多告诉哈利波特说，我看的话我会看到袜子，因为我总是缺袜子。但其实他是隐藏了内心深处一个真实的一个想法。那么在神奇动物二格林沃德之罪当中呢，当邓布利多站在这个厄里斯魔镜之前呢，镜子里面反射出来的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所谓的大反派叫格林沃德。这个其实他就是在一个暗示，就是告诉你说原来在邓布利多的心目当中这么多年了，其实他还是很牵挂他以前的这个昔日的好朋友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从这两个人的关系呢，我们可以再继续延展，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感的一个复杂的背景设定当中呢，纽特呢他就需要先去代表邓布利多，在第二集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他要去寻找到克里登斯，然后他要去做一些去反抗格林沃德的一个事情。那么格林沃德为什么让大家觉得这么恐慌呢？他是在伏地魔之前，伏地魔因为是1926年12月31号才出生嘛，对吧？哈利波特一直讲的是伏地魔，所以这个作为前传呢，他会告诉你说，其实在伏地魔之前还有一个大家人人都闻风丧胆的一个反派呢，叫格林沃德。但是我内心深处其实我 并不接受格林沃德是一个反派。 嗯， 其实他小时候他也是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这种蛊惑力。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讲家。他能够去说服大家去跟从他的这个心智意愿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这个在哈利波特的整个的系列当中应该是有提到过这一段， 非常对很多的暗示或者很多的 对对对，就曾经提到过伏地魔之前这个就魔法学院一般都不太会提到的这件事情， 嗯， 对吧？ 嗯嗯，这伏地魔后来就是把他给打死了嘛，就是哈利不是那个格林沃德他是中了伏地魔的这个心咒他死掉了啊，这个是后面的事情。那么他在格林沃德为什么这么多人邓布利多要去不是说对付，在这一集当中他还没有想到说要去直接去对抗，但是他已经感受到了格林沃德的一个危险性了。嗯，那么为什么就是他之前有点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他因为他内心深处有一个个人的一个情感在里面，但是后来他就觉醒了，他觉得还是应该义不容辞的应该站出来，应该去对抗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一个黑巫师。那么为什么他是黑巫师呢？因为在格林沃德的内心深处所有的麻瓜麻鸡啊，这里就是还需要大家知道一个词， 麻瓜 对，就是麻瓜等于麻鸡是一个意思，就是普通人，就我跟爽我们两个都是麻瓜， 因为我们不会魔法也进入不到魔法世界， 都没有魔法，嗯，然后格林沃德呢就认为麻瓜都是低等人，低等动物，嗯，就在他眼里他是不入他的这个眼的，他认为就是要有魔力的巫师才是真正去统治这个世界，然后领导这个世界的这个群体，所以在他的认知当中呢，所有的麻瓜呢都是应该被管理的，我们就用这个词，不用统治，被管理的是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呢他就试图在这个二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他就去蛊惑全世界所有的黑巫师去跟从他的这个力量啊，去管制这些普通人普通的麻鸡。但是他有他一个特别说得过去的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呢其实是会指涉到罗琳阿姨他个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偏向于政治方面的一个认知，他认为现代主义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讲是危险的，那就是在格林沃德他的一个预测当中呢，其实他是预测到了二战和原子弹的爆发。 嗯 嗯，他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其实在他的演讲当中他是有提到这一点，所以呢他就觉得为了去阻止人类去互相残杀引发战争，为了阻止愚蠢的人类去做这些原子弹，所有的巫师我们现在应该大家团结起来，应该去管理好这群麻瓜，不让他们去做后面的那些战争。其实他是本着不让这个二战发生，不让原子弹爆炸这样的一个初衷的一个目的而来的，但是他没有直接提的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二战真的爆发了，所有的这个巫师和魔法世界也会消失，他最终他担心的还是魔法世界的消失。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格林沃德。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主线是克雷登斯他需要找到他的一个身世，他想知道他的亲生的父母是谁。那么呢格林沃德呢就利用了这一点，他想要做的就是这边这个孩子在找他的身世，那我这边呢我需要尽快的找到这个孩子，我需要把他变成我的一部分，我这个阵营的一部分，因为他知道克雷登斯的身上流着非常特殊的血液。嗯，在影片的最后呢就是给了一个明示，不是暗示，他说其实这个克雷登斯他是邓布利多家族的人，然后这里面呢在影片的中间的部分呢会出现一个小的一个暗示，就是邓布利多的家族呢他们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本领，就是在家人或者在需要的时刻呢他们能够召唤凤凰。 嗯， 对，所以就是后来就是这个克雷登斯他是可以召唤那个凤凰的，就他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从这一点上呢哈迷一看就明白，就说哦他是不是就是 邓 布利 多 家 族的人 血统过来的。对，那么其实呢在整个这个前面的前作当中呢，罗琳阿姨她花了大概有快10年的时间，她就给大家铺设了一个障眼法，她一开始让大家以为克雷登斯他是另外一个家族的一个孩子，那么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他就给你做了这样的一个翻牌，一个反转。那么这里面就出现到了丽塔这个人物， 那么丽塔是谁呢？丽塔在魔法学校的时候呢，她和邓布利多是她和纽特是同学。 嗯， 纽特曾经喜欢过丽塔，但是后来他们长大之后呢，丽塔是纽特的哥哥特修斯的女朋友。 嗯， 他们两个后来好了，对，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因为丽塔和纽特以前是有同学关系，然后曾经在纽特小的时候曾经暗恋过他，然后后面呢就因为一些误会呢，让纽特后来的这个女朋友叫 Tina 就误会了。 Tina 在第一集当中神奇动物里面也出现过。 嗯， 对，所以呢在这个影片当中呢还出现了几对就是男女朋友之间的这种爱情情感的这种纠葛，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几个人，一个是Tina， 一个是丽塔，一个是纽特，一个特修斯，这样几个人。对，照常看到我的这个就是眼神哈，其实我说起来都觉得好复杂。确实就整个这个影片它就是一个给你不断的在给你推进一些人物关系在里面，所以简单就如果说真的要去做一个电影的评论的话呢，其实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拍摄的一个方法。但是 anyway， 就想可能罗琳阿姨她是一个脑洞极大的人吧，就是他应该是想尽量的在这集当中，哪怕他花一集的时间去给你做人物小传的铺垫， 他补一补这个洞。 对，他想在后面做一个更大的一个延展。嗯，就据说这个罗琳阿姨她就是脑洞大到什么程度，就是她对她笔下的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完整的把他的前世今生，把这个人所有的资料，他的发型，他的眼睛的颜色，他的血型，他的家族的族谱，他的能力，他和其他人的关系，就是哪怕他是一个打酱油的一个小角色，他也会给你一套非常非常清晰的一套背景信息。所以就在他的心中，其实他是构设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框架，一个格局的。所以我有时候会说，其实我们都在说那个漫威的电影宇宙，但是真的其实哈利波特的这个魔法宇宙，罗琳的魔法宇宙也是值得大家去深挖的，因为这里面需要掌握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但是这个就是非常个人，就是可能有的人他不太喜欢这样的一些东西，可能也就不用看了，确实看起来会很累一些。 因为像这个漫威的宇宙呢，它是有很多的，我觉得哈，它是有很多主人公，然后很多条线。我不喜欢 A， 我可以喜欢 B。 对， 就这些英雄，我可能不喜欢这个，我觉得太轴了，但我可能会喜欢那一个。但其实像罗琳的这个宇宙当中，你会发现它所有的主线其实都是穿在一块儿的，就密密麻麻的编织在一块儿的，然后非常的复杂。而且在我们看这个哈利波特系列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细枝末节，而且有一些真的是他可能第一部埋下的伏笔，在第三部会去解扣，然后有一些可能会在某一些细节方面去提到过，包括刚才邓布利多的那一段，其实之前也会在哈利波特当中有所提及，但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把这块给你铺开，又给你展成一个大的宇宙。 对，而且他有提及的还算是他比较 nice 比较好的时候。 对， 有些东西他根本就不会提，你知道吗？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在影片的开场，邓布利多就召唤那个纽特，他们到了屋顶上，屋顶上呢，当时有一个画面，就是邓布利多站在画面的中间，然后他的背后的背景呢是那个大钟，钟上的那个时间是7:30还是7:31啊？其实那个应该是7月31日，那个日期是罗琳和哈利波特的生日。 嗯， 就是。但就像这样的东西其实就一晃就过去了，就你看到了也可能是巧合，但是如果说你恰好知道这一点，你会觉得就整个这个影片就是让你去不断的挖宝挖宝挖宝，你就会很惊喜，就知道的人会很惊喜，不断的惊喜，不知道的人就是从头到尾就一脸茫然，就会觉得很累。 所以咱们这个聊到这儿了，正好再聊聊其他的几部吧。这一部呢，咱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导赏哈。刚才说了一下《无名之辈》，因为《无名之辈》是个喜剧，而且算是一个异军突起的一部影片啊。可能最开始大家都没看好，觉得也是那种上了几个星期，然后制作也不是很大，就下线了，就没想到现在的风波能有这么大哈。还有就是《憨豆先生》，我不知道这个小爱怎么来评价《憨豆先生》哈。 哈豆先生因为在中国他有之前的这个铺垫嘛，这么多年了，就大家都会知道 Mr. Bean， 所以呢我想他的口碑首先他是就知名度肯定是在这个地方了，那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一个口碑的问题。那口碑的问题就是说具体这一次这个演员他自己的表演究竟好不好，然后里面他这个情节的设定是不是以前所有的憨豆迷所习惯的或者所期待的那样。那么但是这个 Mr. Bean 他这一次呢就目前在我的观察当中呢好像还没有成为一个爆款，应该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比较普通的一个电影在排片的这个位置上，它没有成为一个就是在口碑上人人都在谈论，然后每个人都觉得一定要去看，你不能错过的一部电影，好像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对。那么但是另外呢就是像无名之辈呢确实就像刚才爽所说的这样，就是确实它因为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影片，而且它是国内的电影人，然后很多年轻的电影人他们就是非常就是在很低调的努力当中给你做出来的一个作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作品当中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几位演员的这个演绎表演，包括其实他很多的主题的表达。因为其实喜剧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好做，因为喜剧很容易就是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了一个比较低俗，或者是比较让大家觉得笑完了以后就没有什么可谈论的了，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呢他无名之辈呢其实在喜剧的这个元素之外呢，其实他还会给大家留下一些去思考的一些力量，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还有这个应该是刚刚上映的一部影片哈，《无敌破坏王二》 啊， 我看评分挺高的。 这个现在很多人都在追《无敌破坏王》，它是迪士尼今年又推给特别是中国市场的一个重磅。我为什么说重磅呢？就是其实它这个影片它究竟它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已经不重要了，但是重要的是你能够在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彩蛋。哇，现在就特别流行彩蛋，就是好像你就看彩蛋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这个人他的一个 前世今生。 对，就是这个每一个观众因为你就会感受到自己对于电影的一个阅片量的积累是不是够啊，然后你是不是真正了解这些每一个影片或者是每一个系列的一些文化呀专属的一些内容啊，就是这它会很考验人。那么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彩蛋，有漫威的，反正都是这个迪士尼系列的下面的很多东西，它给你像乱炖一样嘣嘣嘣嘣它给你放到一起。但整个这个影片呢因为它是一个动画的形式嘛，然后它做的也是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对吧？然后大家在看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就蛮轻松的，一边轻松一边时不时的看到一些啊，又看到他了，又看到他，你就会觉得就是还是很满足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对。 那咱们最后再说一说近期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吧，还没有上映的，但是在年底可以出现，然后特别期待的。 我自己其实很期待一部，其实不用期待，我还没有看，但是其实已经上映了，叫《克隆人》。克隆人呢当然是在水王之后，水王是马上十二月份要上映的嘛，就或者叫海王， 海王 对翻译不一样。海王是 DC 的一个年度的一个超级英雄系列的一个重磅啊，就可能大家看完了漫威之后呢 DC 的影迷也是迫不及待的在等待，那么这个就不说了。那么我自己其实比较关注的是昨天刚刚上映的一个叫克隆人。克隆人呢它是一个英国拍的一个科幻电影。它的首先吸引我的是它的名字叫 Replicas， Replicas 英文直接翻译过来呢它是复制品的意思。我会马上想到雷德利斯科特他导演的银翼杀手，包括之后的那个银翼杀手第二版。那么银翼杀手的影片当中呢，雷德利斯科特对于克隆人的定义英文的名字叫 Replicant， 和 Replicas 是不一样的。Replicant 意思就是复制人，那么这个 Replicas 是一个复制品，这两个其实英文名字就让我感受到一个影片的价值观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说呢，在《银翼杀手》这个电影当中呢，它讲的是一个复制人的一个视角，就是它是从复制人的视角去看待人类社会，它并不是从人类的视角去看待复制人的社会。所以在《银翼杀手》他为什么能成为一部伟大的科幻电影，因为他从复制人的视角 他让复制人有了情感，他赋予他们真正人类的这种感官感受，所以你会觉得从复制人的角度你再来看待这个人类和科技发展之间的这种相互的这种相爱相杀的关系，你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看到这个 Replicants 我就特别好奇这个导演的价值观是不是又把视角从复制人或者机器人身上又转到了普通的人类身上，因为你没有把这个复制出来这个人类当成人了，你叫他的名字是复制品而不是复制人，所以呢他应该是又是回到了人类的视角去探讨一个伦理道德的问题。就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有了这么多的机器人，我们可以把人变成机器人，那么他们的出现或者人类和机器人共生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管理好人类原本自然属性当中的这种伦理关系，它又回到了一个人类的视角。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些话题可能对我个人而言就是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也会推荐，就是如果大家也喜欢科幻电影的话，其实也正在上映克隆人，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因为现在其实谈到这样的一些题材电影，有些东西都不止于科幻了，因为我们会在经常新闻的一些报道当中看到，就比如说这个科技又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什么东西又被克隆出来了，然后未来多少多少年，然后什么就有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其实就像我们之前在聊到汽车的时候，可能早年间我们看一些汽车电影，我们是把它当成科幻片来看的，比如说人脸识别，比如说到车里面之后你根据自己的语音指示，然后这个车就做出相应的一些反应。但是到了2018年，这些都不是科幻电影了，是现实题材的电影， 成为了现实了。 对，你包括前段时间什么凯迪拉克出的也有了人脸识别的功能，然后包括现在很多车机系统也都是你跟他做一个指示，他就可以帮你完成开空调、换氛围灯，所有的这些东西。 对，现在其实很多国产的这种高科技公司其实也在开发这样的一些技术。 对， 所以像我知道呢，像卫动科技他们就做人脸识别、手势识别、姿势识别、驾驶员监测，而且这些都是已经出来的非常成熟的一些解决方案的技术应用，就可以直接给主机厂商。所以我们就说看电影你认为那些是一些科幻，就像爽刚才讲的，其实它正在成为现实。其实未来以来， 对，就可能我们觉得哦，它是老外们哈，没什么事儿，天马行空想出来的一些东西，其实已经落到实处了。包括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科幻电影当中的这些场景啊，他会去探讨一些伦理道德的东西，离我们越近越有可能实现。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将来就是更容易被他的这个东西所怎么说呢，要更多的思考吧，应该是。 对对，科幻电影其实确实是现在很多人特别关注的，而且现在就是 AI 的发展也特别让我们身边的很多人会感受世界正在变化的不太一样。美国有一个科学家或者预言学家，他叫雷库兹威尔，他有一个特别成熟的也是特别知名的一个预言，叫起点降临 Singularity。 Singularity 讲的是什么，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对，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仿真人、克隆人。 好吧，那稍后呢是这个听听糖耳朵哈，感谢小爱。 知道吗？999元一平米的全包园装饰。 知道。 999一平米的全包园装饰，不加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知道知道。 除了白橡木家具，还配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知道。 全部大牌建材，还送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 知道。 我再说一遍，你肯定不知道，全包园冬季整装特惠，打电话说密码，冬季大促，还有大件家电送。 这我还真不知道，那电话是 400-606-8866啊。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 活动、机器和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除味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叫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啥全包？ 装修全包，设计、建材、施工、家具、电器、灯具、窗帘全都包了。 怎么圆？ 全屋实木家具再送全房家电，指甲梦圆了。 实木家具还送家电，那80平米就是8万呗。400-606-8866，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400-606-8866，全包装修当然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